了什么话，自慨又自落，为什么是我，我真的我真的脆弱，命运丢失后偷袭便逃走，为什么

许可能我会再出现，为了证明你的吻仍情深未完，偏爱你的愚蠢，又怕你的单纯，无法决定能给什么牺牲。或许可能我只要孤冷，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俱焚，幸福已漫步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又走到离分，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，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嘴花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嘴花连篇，越是 情事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不以为我癫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受伤的钱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留了颜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我的旧人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昼夜，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诱惑你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几次用力指出留了颜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我的承认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曾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诱惑。 有时候，我是你。 笑了，黑夜。